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修罗王的年龄不会比自己大，英俊的相貌，不为堕落诱惑的坚毅，每一个特质都深深地吸引着胡列娜。胡列娜知道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男人，尽管除了他第一天来到这里时曾经和自己说过一句话之后就再无交流，但他还是完全肯定，除了他，自己心中已经容不下任何人。 唉，可惜他是昊天宗的子弟，为什么出色的男人都来自昊天宗？唐三如此，这个9528也是如此。 正在胡列娜脑海中思绪不断奔涌的时候，场地中的唐三动了，九个人从九个不同的方向扑来，丝毫没有打乱他的心绪。唐三脚下像是安了弹簧一般，身体在一瞬间就已经闪到了一名对手的身前，下一刻那人手中的钢刀就已经嵌入了他自己的脖子。转身踢腿，手飞扬，无数亮晶晶的光芒从唐三掌中飞射而出，那是一枚枚闪亮的钢针。刺耳的破空声激荡，惨叫声此起彼伏。能够从唐三暗器中活下来的只有三个人，不是因为他们能够闪避唐三的暗器，而是他们手中都多了一具同伴的尸体。那三个人同时动了起来，都是一手提着尸体，另一手握着武器，在自身浑厚的魂力作用下从三个角度冲向唐三。他们的精神已经完全锁定了眼前这67圣的修罗王，他们知道胜败在此一举。 想挡住我的暗器吗？好，那就让你们死在暗器之下。 身体急速旋转一周，没有人看清唐三是怎么出手的。九柄薄如柳叶的弧形飞刀就已经从他身上飞了出去。唐门暗器排名第8，凤吟九雏。九柄飞刀就像是九只振翅高鸣的凤凰在空中摇摆。三秒后，这场战斗停止了。唐三的肩膀上多了一道血痕，是对手中那名魂圣留下的。可惜在砍中唐三之前，他的背心处已经多了一柄飞刀，脖子两侧的大动脉也同时被另外两柄飞刀嵌入，所以他那蓄满魂力的一刀也只是给唐三留下了一道3寸长的伤口。战斗结束，唐三并没有急于离开，他缓慢地走到先前每一名对手面前，一脚跺下，头骨就像是破碎的鸡蛋，而他脚下散发的白光令溅起的污秽不会有点滴沾身。之前的战斗告诉唐三，在对手的头颅没有破碎之前都不能够放松警惕。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曾经让唐三付出了断折3根肋骨的代价。一件件暗器从敌人身上取回，收入24桥明月夜。这里是杀戮之都，没有暗器可以补给，他必须要珍惜自己的保命手段。胡列娜妩媚的眼眸中闪烁着特殊的光彩，看到唐三甩出飞刀的一瞬间，他的心不禁漏跳了半拍。如果不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方法看出唐三绝非易容，他一定会把眼前的9528和唐三画上等号。 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爱上的究竟是他的容貌，他的实力，还是他所有的一切？ 杀戮之都，黑暗而宽阔的房间内，巨大的椅子上镶嵌着蓝紫两色水晶，这些水晶勾勒成一个鼓楼的形态。除了这张椅子之外，这里的一切都是暗红色的。 修罗王又赢了一场。 我知道。 一个高大的身影在那巨椅上坐下，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相貌，只能隐约看出这人身材瘦长。 伟大的王，我们要不要开始接触他？杀戮之都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强者加入了。 你认为他是真正的强者吗？ 至少在技巧上他是。修罗王就像是为了杀戮之都而生，他的魂力并不是特别强，但他的种种技巧却强得可怕。就算是封号斗罗，在杀戮之都内没有魂技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杀得了他。我可以肯定，在修罗王身上至少有一块魂骨的存在。 那你认为他能否完成百场挑战地狱路？ 完成百场是迟早的事，但地狱路他恐怕还走不过。 不用接触他了。 为什么？伟大的王，难道您不希望我们杀戮之都变得更强吗？虽然在千年前我们与武魂殿曾有协议，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撕毁协议。 武魂殿现在没时间来管我们。一个月前曾经来了一位客人，你记得吗？ 客人？ 是的，就是当时仅存的两位杀神之一。 难道说修罗王和那位杀神有关系？ 你猜对了。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威胁到杀戮之都的绝不是武魂殿，而是这两位杀神。他们我也不能得罪。你应该知道，通过地狱路的人在杀戮之都范围内依旧可以使用魂技，而这修罗王正是两位杀神中最可怕的那位送进来的。哎，一切顺其自然吧。哼，虽然我也不愿意再出现一位杀神，但更不愿意承受那位杀神的怒火。 伟大的杀戮之王，就怕他会给杀戮之都带来什么不可预测的结果。毕竟每一名杀神出现都会伴随一次杀戮之都的危机。在我们杀戮之都的预言墙上不是留有那样的训示吗？杀神降临，地狱灾难。前几次每一次杀神出现都是搅得杀戮之都损失惨重，如果这次真的又来，我怕……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你不知道的是，不只是修罗王有杀神背景，那个已经获得了七十几胜的地狱使者也同样如此。他是另外一名现存杀神送来。如果不是如此，你以为我会允许他一直存在吗？ 伟大的王，要不这样如何？我们安排地狱使者面对修罗王，他们要是…… 话音未落，两道血红色的光芒已经从杀戮之王眼中喷吐而出，周围的空气明显变得粘稠起来，浓重的血腥味四散纷飞。那冰冷女生顿时发出了一声不似人类的尖利惨叫，缩在角落，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哼，不要以为我宠爱你就能随便乱说话。通过了地狱路，杀神随时都可以回归杀戮之都。地狱杀戮场的规矩是拥有50以上胜场的堕落者不会在同一场比赛中相遇。如果被任何一位杀神知道这样的情况，那对杀戮之都来说才真正是毁灭性的灾难。在他们的杀神领域中，任何魂师都可以恢复魂技的使用。否则，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对他们妥协呢？哎呀，我只是希望，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无法坚持到百场，更无法通过地狱路。否则，两名杀神同时出现，恐怕杀戮之都的劫难也将到来了。 大手挥动，一股浓郁的暗红色液体从他面前飞出， 在那黑暗之中，他面前竟然是一个巨大的血池，里面都是粘稠的鲜血，张口将鲜血吞入腹中，在那暗淡的光芒中隐约露出了两只獠牙。时间在等待和修炼中度过，盘膝坐在自己居住的小屋中，唐三全身不断传来一阵冰冷的寒意，庞大的杀气时刻围绕着他的身体旋转着，也影响着他的思绪。来到这里已经接近两年的时间了，距离地狱杀戮场冠军的头衔只差最后一场比赛，但是唐三却发现他仿佛要崩溃了。两年的时间，死在他手中的堕落者何止千人，尽管那些人本就是邪恶堕落之辈，但是每杀掉一个人，唐三都会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杀气激增几分，而这些杀气也在无形中不断地影响着他。之所以消耗了两年的时间才逐渐接近百胜，除了参赛人数的问题之外，更大的问题来源于唐三自己。不断上升的杀气刚开始还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当唐三杀了百人之后，他就发现这些杀气已经开始影响他自身的心智了。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会流露出嗜血的情绪，可随着时间延长，杀戮气息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仿佛看到任何生物都想将其诛杀，随手杀个人就像是碾死只蚂蚁那么简单。所以唐三除了参加比赛之外，他修炼的主要方向已经不是提高自身实力，而是压制越来越强盛的杀气。幸好他的玄天功乃是玄门正宗内功，本来就有辟邪的效果，他又得到了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自身的精神控制力极强，才没有被那杀戮的念头所控制。同时，唐三也将比赛时的杀戮当成了发泄的途径。直到不久前，当唐三完成第99场地狱杀戮赛的比赛后，他隐隐感觉到自己快要克制不住体内的杀气了。同时他也明白了为什么胡列娜早就已经达到了99场胜利，迟迟不进行第100场比赛的原因。在这杀戮之都，用杀人营也来形容他们两人毫不为过。也正因为这两年他们的崛起，现在敢于在地狱杀戮场参加比赛的堕落者变得越来越少，更多人选择用以前积蓄的场次生存，比赛场次用尽的也都以贡献鲜血的方式存活着。砰砰的砸门声突然从外面响起，唐三压抑的杀气几乎一瞬间就提升了起来，不大的小屋里顿时冰冷凝聚，在杀气的压迫下，凝重的气息弥漫而出。 谁？ 是我， 胡列娜，她怎么来了？ 唐三随手一挥，一股气流涌出，打开门栓。 请进吧。 不知道胡列娜来此的目的，唐三压下心中的杀气，但警惕性却已经提升到了最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